年如一，迈向十周年节目 My Radio 诚意送上玉敏会客室。 今集玉敏会客室的嘉宾是冯检基。 知唔知咩叫统战先？你解俾我听。统战点解嗱？你解啊！怼咗电视机。 统战咧就有一个系中共嘅解释，有一个系我哋嘅解释。我哋嘅解释嘅意思就话咧，你向我沟通，想要我企埋你嗰边嘅立场。调翻转头咧，因为有呢个沟通嘅过程里面咧，我亦都可以游说你，说服你，你同意啊？我也看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咁你唔識解咧，你就攞翻去睇。嗱，而家送俾你，我話俾你聽。 喂，唔好咁勞氣。 我就覺得咧，呢個解法咧， 唔好費事。 呢個就係共產黨。 好啦，咁你有咩？ 我哋問呢都係一個正題嚟㗎嘛。 咁你有咩？ 你可唔可以有個解釋先？ 梗唔可以，人哋先有名詞嚟㗎呢個。 咁所以我哋唔叫統戰啦，我哋叫係溝通啦。 喂， 叫係啱嘅咧就支持，啱嘅砌過。 你當時唔 係 咁。 但係呢個統戰咧就話，如果你用共產黨嘅字術術眼嚟話， 你肯定唔識解啦。 佢統我咧，我哋就可以統翻佢。 肯定唔識解啦，所以人講你又講啦，統戰 統戰係統一件事。 咁樣咁樣，我講少少歷史。 溝通 呢個歷史就兩三日之前咧，我啱啱偶然咧經過馮先生咧， 我唔要添， 唔要收翻， 收翻佢啦。 我知你唔想俾我。 民選係講你做民選，你做立法局議員啫嘛，而家係中國官方選你做。 如果你唔係民選背景嘅話咧，即係你一路可以過你幾多年？ 乜講事顧問有咩關係？ 你講事顧問做得唔好嘅話，市民睇到你噶嘛，咁下次因為你講事顧問， 係市民選舉真係無恥啊！你而家又話真係， 即係你覺得唔 係 嘅， 民選咩真係無恥到極啊！你呢句嘢， 呢句 嘢講到 你，即係你嘅勞氣啲啦。 你真唔幫唔勞氣啊！你偷換概念， 呢個唔係偷換概念， 中文有問題，你嘅人格都有少少問題。 你係當嗰啲選舉。 真 係 可怕。 好，呢一集的英文會客室咧，我哋嘅嘉賓咧就係馮檢基啊，基哥。 係 啊，即係不堪回首。但我哋睇翻當年咧，你都好勇猛喎，真係上呢個節目，嘈到極嘅咧，龍門陣直播嘅嗱嘅。你睇香港，你究竟係進步定退步咧？你睇下翻，睇翻呢個廿幾年前嘅節目就知道。 有冇記錯？94。 94年啊嘛，呢個係啱啱嘛，你係嗰陣時係立法局議員啊嘛，即係91年你喺九西攞最高票。咁你係立法局議員啊嘛，咁嗰陣時就委任你做港事顧問啊嘛，咁就於是引起咗一啲爭議，咁我哋就捉你上嚟抽證下啦，係咪？就話喂，你走去接受佢委任你做港事顧問喎，係咪？ 係， 咁啊，人哋統戰你喎，咁你話啊統戰我統戰翻佢都得嘅啫，咁就咁樣嚟噶嘛，記唔記得？話啲集好經典嘅，記唔記得？ 可以話係我歷史上面第一次對住三個大佬，而且係勁抽嘅大佬。 教授鄭經翰， 我 喂呢啲已經係冇辦法再重現嘅呢節目，其實有時都好感慨嘅。廿幾年啊嘛，咁個社會基本上冇進步嘅，所以而家靠我哋做呢啲網台咧，就喺度鬼殺暗草，就可以講下嘢。你而家主流媒體，你點可以容納呢啲節目咧？ 點解唔得咧？嗰時都得，廿年前都得。 喂，嗰陣時係得喎，但係而家反為唔得喎，調翻轉。喂，嗰陣時未回歸啊嘛，所謂係咪啊？嗰個係94年啊嘛。港英咁有乜所謂啫？係咪唔會俾壓力你呢啲電視台噶嘛？但係反為當時嘅新華社就俾壓力呢、這個即係亞視嘅，係啊，俾壓力嘅，即係亞視個老闆林伯啦，咩有同我講嘅？因為你都好大氣啦，成日搞到我要聽電話咁樣。咁但係至少嗰個節目係直播嘅，大佬呢、這個嗰陣時亞視都算夠膽嘅，收視率係雙位數。呢、這個節目之後收。亞視嘅節目未試過有雙位數嘅，都執笠為止，一幾大鑊嚟喎！真 係由我哋呢集開始， 係好勁，呢集收視率好高嘅， 係啊，知道 係嘛？咁嗱，我哋睇翻咧，即係其實基哥，即係其實從政都一段好長嘅時間啦。我記得你係83年就即係參加呢個市政局選舉， 係 就開始就做呢個民選議員啦， 係 係嘛？即係其實香港。即係呢個政治發展，我哋睇到咧，即係同阿基咧嗰個關係都好密切嘅。雖然今時今日 即係你又敗選啦，我又敗選啦，兩個敗軍之將坐喺呢度係嘛？咁但係事實上你睇翻歷史咧，阿基都算係香港即係民主派嘅即係開山祖師之一，可唔可以咁講？ 我就唔夠膽咁認。我哋當時因為中英談判已經出了個聲氣，話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啦，將來應該是高度自治，由香港人自己去處理嗰個香港的事務啊咁。所以我哋當時後生仔啱啱英國讀完書翻嚟，廿零三十歲，喂話明係回歸之後就我哋嘅咯喎。咁我哋廿零歲回歸嗰時，差不多四十零歲。 喺過渡期裏面咧，就希望可以有啲。 所以我哋覺得就喂。好明顯啦，就呢個講緊我哋啦，就將來回歸港人治港，咪我哋呢班後生仔將來咪四廿零歲咪啱曬時間啦。咁個問題就跟住你要點樣回歸，點樣管治個選舉制度點樣先至係跟住要做嘅嘢嘛。咁你要面對政治，而家啱我自己啱英國讀書時咁啱就睇到英國一個 county council 嘅選舉啊，即係地方議會選舉咧，成個選舉過程裡面，你完全係受佢嗰個選舉個過程感動嘅。香港完全一票都冇，香港係全部委任。而你看到英國就是原來那一票咧係令到個世界改變，咩意思呢？就是你明明是那個市的市長，你明明是那個市的執政黨，你明明是個個咧權威議員啊，我係市長，但你發覺原來一到選舉前期咧，個個要走嚟敲門，個個要走嚟解釋佢而家有啲咩問題啊？我跟住會點做啊？我政綱點樣樣啊？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啊！ 所以呢個就係民主政治 一票啫喎，就係嗰一票。 政治嗰個重要性就係咁解啦，唔係好似而家個小圈子選舉咁樣，係嘛？即係等陰點嘅。咁但係你八三年開始就即係參加呢個即係民選嘅呢個市政局嘅選舉，咁你贏咗啦。跟住就呢個民主民生協進會又成立啦，係咪？咁我記得當時係一啲壓力團體嘅一個等於聯盟嘅組織嚟嘅， 十一個團體搞組埋一齊。 咁有好多創黨嘅成員都知名度都好高噶啦，後來李永達啦、陳偉業啊呢啲，後屘又去咗民主黨。 劉先生都係我哋， 同埋劉先生、劉先生 Emily 我哋贊助會員啊，劉偉英。 咁嗰陣時都好巴閉嘅，即係喺八十年代初嘅時候，中英談判期間。到呢個八四年，即係中英聯合聲明簽訂咗之後，咁跟住八五年咧，就呢個立法局開始引進呢個所謂功能組別嘅選舉啊，我哋都記得。咁我哋回顧翻即係基哥呢三十幾年嗰個從政嘅記錄咧，其實你都有好多輝煌嘅歷史嘅嚇。譬如話喺九一年呢個即係立法局開始第一次有直選咧，總共有十八個議席，九個區，每個區係兩席嘅雙議席嘅，嗰個係雙議席嘅一個選舉。即係我哋叫佢做單議雙議席雙票嗰個選舉，咁咧就你就喺九龍西嗰個選區咧就做咗票王嘅，我記得係三萬幾票嗰次好犀利。咁跟住落嚟咧就去到呢個彭定康嚟香港啦，咁啊搞政改啦，係嘛？咁啊然後大陸又喺度搞緊即係過渡期嗰啲統戰工作，其中一個咧就要成立一個特區籌備委員會啦。咁你老哥咧？就成為民主派嗰個特區籌委之一， 係 咪啊？跟住後來又委任你做港事顧問，咁從呢啲就睇到其實阿基咧，雖然係屬於所謂泛民主派呢個陣營嘅，咁但係即係北京方面咧都覺得你係可以統戰嘅一個人啦，或者你呢個團體可以統戰。咁好啦，到我記得喺呢個即係臨時立法會成立之後咧，其實你哋都反對臨立會嘅，係嘛？咁甚至你提出你哋嗰啲方案。咁啊，梗係中英雙方都會接納你個方案啦，係咪？咁後來咧，你係喺一次民協嘅即係會員大會裏邊咧，就通過咗咧，就參加呢個臨立會嘅選舉。 係， 我有冇講錯啊？ 要有啲重要嘅資料補充。 OK。 其實我哋當時有一個方案叫無需成立臨時立法會方案。呢個方案咧就 我個問題好簡單啫，就係話你係本嚟就係反對臨立會噶嘛？ 係。 但後來你又去參加臨立會啊嘛？咁但係呢個就變咗你哋後來九八年立法會選舉第一屆，即係呢個特區立法會選舉全軍盡墨啊嘛。 我要補充呢兩樣嘢，就係我哋反對臨立會嘅，咁所以當時我哋希望能夠有一個直通車嘅方案，讓香港人喺九五年選到嘅人咧，係能夠原原本本地過到九七。 明白。 所以我哋嘅方案咧，我哋唔單止攞去北京，希望說服北京支持。我哋亦都去過英國。 我知。中英雙方都唔接受啊嘛，就係咁，佢哋唔接受之後。 喂，我都要努力㗎，係嘛？ 你就覺得彭定康嗰個又冇直通車坐，咁我呢個臨立會我都要參加啦，係咪？ 唔係，嗱呢個你睇翻，其實一路以嚟咧，就有啲我哋唔同意嘅方式。 在原則上面我哋投咗票反對之後咧，佢當佢變成事實嘅時候咧，其實喺華叔嘅年代，你知華叔嘅年代、Martin嘅年代對功能團體嘅選舉咧，我哋都係反對咗之後都有人參加。 最多噶啦，譬如你反對小圈子選舉，你又參加小圈子選舉；反對功能組別選舉，你又參加功能組別選舉。 你可以話其實 你可以話呢個係基於政治現實，係嘛？你冇辦法，我既然要參政，係嘛？呢個遊戲規則本嚟我係唔同意嘅，咁但係我有空間我都去，就咁解啫嘛。其實 我要攞個政治平台講嘢嘛，因為你根本上到今時今日由英國到中國都冇俾實 力。但係當時咧，我記得咧，我自己作為一個電台或者電視節目主持人咧，嗰陣時我都算係相當紅嘅，即係都有啲影響力嘅。 冇計咗你嗰陣， 我嗰陣時就話：，唉，你文協走去參加林立會四條友係咪？我記得就係你啦、廖成利啦、羅長國啦，仲有莫英凡啦。嗰陣時你哋係四個立法局議員啊，大佬幾巴閉啊！九五年嘅時候，文協仲唔就係大黨啊？係咪？ 唔係大黨，我呢度 搞到今時今日又一直都冇。咁當時就九八年第一屆嘅立法會特區立法會選舉，你就真係一直都冇。 喂，唔係，我仲要補充多。 咁你話同呢個有冇關係？ 我補充多個重點先。咁當時民協要決定參加呢個林立會嘅選舉咧，我哋請港大幫我哋分別喺我哋個兩個直選區做個民調嘅。即係廖成利嗰個直選嚟嘅，佢個區裏面做個民調，我九龍深水埗有一個區，又啲個深水埗做民調，就睇下嗰個選民嗰個出嚟嘅結果係支持定反對。如果我哋話當時我哋嘅執委決定就話，如果選民出嚟嘅民調係唔要我哋入嘅，我哋就唔入；要我哋入嘅，我哋就按民意入。而當時港大幫我哋做嗰個民調，兩個區都叫我哋入啊。 嗱，我想問阿記咧，就係話你咁多年來，其實呢個問題我都冇乜正式同你討論過嘅，經過呢、這個會，即係呢個九七年之前嘅過渡期，其實你哋都相當活躍嘅喺政治上邊。 係。 咁但係我自己比較欣賞嘅，或者好多市民咧，或者特別係深水埗區，或者九龍西區嗰啲居民咧，對民協嘅印象最深刻嘅咧，就係你哋嗰個地區工作同埋一個基層工作、民生，係嘛？這個係你強項嚟嘅。即係你曾經試過，你九五年你諗下四個立法局議員。跟住咧就喂嗰個區議員嘅人數咧多過呢、這個試過多過民主黨咁啊，好似相差好近嘅啫嘛，其實係 明白你由港同民一出現咧，佢哋嘅個人數多過我哋噶啦。 佢哋係有個九五年係最高幾多？ 我哋最高32，我哋最高32。九五年嗰時候我哋大概係28。 嗱好啦，咁你即係喺九五年都有28個區議員，有四個立法局議員，係嘛？咁你話呢個仲唔係一個即係？不要說大黨啦，都算是在香港即係泛民主派嚟講，係一個即係已經叫做舉足輕重、很有影響力的一個政治組織。但是奈何你哋喺個政治嘅嗰個論述方面咧，就俾人覺得嗱，你成日講啦，我哋有條拉佢又傾又砌啊嘛，我唔會同佢對抗，但我又要同佢傾，但我哋都會堅持我哋自己嘅立場。你成日講呢樣嘢，咁事實上證明即係呢條又傾又砌嘅路線係唔 work 啊嘛，係咪啊？ 我又 你有冇去反省過？ 你一定有反省，一定有反省，即係作為政治人，你唔反省咧，你就做 又傾又砌咧，咩時間傾，咩時間砌，咩時間直情係唔砌，淨係傾，係咪？ 咁亦都講，我都話俾你聽。起碼六四之後咧，民協係唯一一個政黨係喺北京遊行，係為夕陽嗰個案件翻案，冇第二個做過政黨做過呢樣，呢個我係砌嚟嘅。第二個就係喺北京人民大會堂上面咧公開遞抗議信，係兩次，一次係為釣魚島第一釣魚台，第二次咧就為臨時立法會。咁即係話，如果你話一個香港人去到北京的地方去做這些這樣行為，如果你都說不是砌的話，當然你要這個你評論，但我只說砌之後你能否砌得到的結果出來，贏贏得到所謂中央政府的令到他改變他的態度呢？歷史告訴我們做不到，但是這個努力是你是要看到我們的努力的。 在八十年代初中英談判期間，其實香港很多即好像你這些這年輕人，你八十年代的時候即係你個仔都未出世啊，一哥都未出世， 未結婚， 你未結婚係嘛？嗰陣時你喺呢個英國翻嚟嘅時候係嘛，胸懷大志。咁呢啲所謂我記得我大你三年啦，你1954年出世啦， 五三， 我大你兩年啫，係嘛？咁你後生仔翻到嚟係嘛？咁又有志從政，咁嗰個時間啱啱咪中英談判嘅期間，咁大家對香港前途即係係嘛？ 都有啲期望啊嘛，希望九七之後香港真係會有呢個民主政治嘅出現啊嘛。咁呢個大家都可以理解，同埋你哋嗰啲所謂民主回歸派啊，嗰啲一大堆係嘛、 嗯？ 大家都覺得喂，只要中國嚇即係不斷改革，咁香港就會有希望啦。咁樣咁於是你咪對共產黨呢個政權，始終都仲係有啲期待噶嘛，嗰個時代。但係去到臨尾嘅時候，八九六四發生之後，你仲會有啲咩期待啫？老實講，係嘛？八十年代初我可以理解喎，啱唔啱？我哋都係民族主義者喎，係嘛？但係去到八九年之後，仲有冇啦嘛？啱唔啱？ 有 可能有啊嘛。 有兩個因素。 呢個咁樣時間問題，一陣間翻嚟再講。 你知道呢個禁止拉票區嚟㗎嘛？ 證明你係我離開咗十年，你認識嘅選舉。 唔 係 啊，你唔可以過之後唔可以啊！ 警察到選舉主任都批准我 唔認肯定唔係，你根本上係違反呢個選舉法例。 對唔住啊，你強詞奪理，香港有 即係我只係希望你一個善意嘅中國，希望你好擔心選情唔緊要，希望你守翻個規則，好冇？ 大家守規則。大家對手規則， 我係接受係選民嘅選擇，喺兩個完全係唔同嘅方向上面，比較多嘅選民咧係支持咗一個係用物質去建立網絡，用物質去拉動選票嘅方向。我哋一路都係做一個社會嘅改革、社會嘅改善。雖然呢個嘅差別係有99票，雖然呢一個係有第三者嘅介入。但是我認為這個最後都是選民的決定的。 好了，大家看這段片，稍後我們先說，這段片就是2015年11月這個區議會選舉，就阿基呢就在那個他的老巢就是麗閣區就輸了給一個年輕妹的、當然剛才他那個回應就是說輸就是輸，你都即敗選就要承認敗選，選民的抉擇。當然每一次選舉的結果都有很多因素的、咁啊，從政嘅人或者自己有個政嘅自組織嘅人咧，就真係要去即係痛切反省，去檢討嗰個得失啊，咁然後就可以即係重新再嚟過啊。咁嗱，呢一段片咧，其實就其實呢個選舉啦，我講就係影響到阿基咧，即係對佢自己跟住喺立法會選舉嗰個部署嘅。咁大家都記得喺2012年咧，馮檢基咧就係代表民主派、代表民協咧去參加呢一個即係喺佢哋支持嘅政改方案，即係呢個民主黨嘅胡志偉方案咧，得到呢個中聯辦嘅支持啦嚇。咁啊，政府啊，梗係要接受啦。咁於是咧，嗰個政改方案咧就得到通過啦。啊，因為阿基都係投贊成票嘅，我就投反對票嘅。咁我政改方案最大嘅特色咧，就係呢個2012年嘅行政長官選舉仍舊係由有一個1200人嘅選舉委員會咧去提名同埋選舉產生，就小圈子選舉，我哋深惡痛絕嘅。到今日為止，2017年都係維持翻2012年嗰個選舉制度啦，係嘛？咁好啦，咁當時阿基咧就去參加呢一個所謂立法會嗰個新增嘅呢一個功能組別嘅選舉，就係呢個區議會功能組別二啊，嗰個就係我哋一般俗稱叫做超級區議會，就由區議員提名，就區議員身份先可以參選，咁然後由全香港嘅選民扣除咗傳統嘅功能組別選民，由一人一票選舉產生。 係， 咁嗰一年咧，阿基咧就攞咗成26萬票， 26萬票， 哇犀利啦，26萬票。嗱，26萬票代表啲咩咧？啊，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第一就代表阿基咧從此喺個立法會咧。即係嗰四年咧，就變成嗰一票係廢票，因為喺功能組別裏邊咧，建制派佔多數。喺分即係話你分組投票咧，你嗰票投唔投都冇所謂嘅，所以阿基有時都行咗去唔投嘅，你明唔明啊？咁但係有時為咗表示自己嘅立場，又冇得唔投咁解，但係嗰票係永遠唔生效嘅，係咪？無論你為咗贊成或者反對。你嗰票都係永遠唔生效嘅，呢個係我哋 呢個係響議員嘅動議先係啊，如果政府嘅動議就好重要啦。 我知政府動議咪又多一個議程咯。咁但 係你嗰個政改方案啦，如果23條即係呢啲， 但你唔好忘記喎，你而家同我講啲數字遊戲又會俾人話嘅，因為有咗呢一個區議會方案之後，民主派喺地區直選嘅議席係減少咗嘅。OK， 2008年民主派攞幾多席啊？嘅19席。係咪？但係到咗2012年，民主派攞18席，18席仲係35席攞18席，但係19席係30席裏邊攞19席，個差別係冇大啊。咁你攞咗個3席區超級區議會嘅議席有咩用啊？ 你只係俾建制派多咗一席啫嘛，功能組別度喺呢一個區，呢、一個功能出邊你多咗一席，但係你喺嗰個地區直選你唔見咗好多席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你嗰個講法話三分之二啊，或者呢一席喺成個立法會構，即係唔係呢個私人草案，唔係呢個議員動議嗰度就影響你好大，有屁影響力係冇，所以呢個第一個。我好反對呢一個制度，當時我喺個議會裏邊辯論嘅時候，我覺得好清楚嘅。嗱唔緊要，你又攞好高票添。嗱呢一個票數冇意義嘅，我覺得係咪啊？冇意義嘅地方喺邊度？你睇翻你今次攞幾多票？九月個選舉咧，新界西攞幾多票咧？ 17,000+， 17,000+同260,000票。所以有啲人咧都會好謙虛嘅，嗰啲超級區議會贏到嗰啲，包括陶謹申啊或者李慧瓊，佢唔夠膽話：，誒、哎、你睇我攞幾廿萬票啊咁樣。你去地區直選，你睇攞幾多票？因為那種是兩種不同的選舉制度，你超級區議會，喂，我是支持民主派的民主派選民，我冇得揀嘅，我梗係將呢票擁曬落呢三個人嗰度噶嘛，你明唔明啊？你一定多票噶嘛，係嘛？所以個問題就係呢一個制度是要推翻，就不是 去參與，但唔緊要。你睇下個對比幾強烈啦！你在2012年參加呢個超級區議會立法嗰個立法會議席嘅選舉，你攞26,000票，當時你係第一高票係嘛？第二、第三， 我 係 第三。 第一 係 邊個？第一係陶謹申。啊，第一陶謹申啱啦。咁你係第三，咪都高票啊！五個人裏邊你係第三高票啊嘛。但去到新界西嗰個地區直選，喂，嗰度你都經營咗一段時間啦。即係你民協都有好多議員喺度噶，不過退黨退下啫嘛。你明唔明啊？係嘛？咁後尾都仲有啲喺度噶。咁但係你攞得個10,000+票，3% 你都到唔到，要俾人。俾人即係連保證金嗰嘅五皮都攞唔翻，喂！對你馮檢基嚟講，喂呢、這個都算係一個好難得嘅記錄嚟嘅。你大佬從政幾十年，你有冇諗過點解嗰個對比會咁強烈咧？ 啊，當然，如果你要分析嗰次嘅選戰咧，你要當 唔係你有冇感慨先？我唔嗱結果唔重要嘅，輸就係輸，OK。 係， 但係會唔會輸到即係3%都攞唔到？ 唔係呢個， 冇諗到 咧。唔係呢個當然呢個一個係好明顯係我哋係由策略上面，或者因為民協成個鋪排嗰次選舉上面咧，出幾多隊啊？人手資源嗰個調動啊，係咪應該要咁樣去？你總嘅嚟講，你總嘅嚟講咧，你係嗰個判斷同個結果，你發覺就係個判斷有問題啦。 不過我服你一樣嘢，頭先嗰段片咧有個黃仲琪喺度搞震嘅。嗱呢個咧就。你哋民協嘅人咧，佢做過新界，做過深水埗區議會主席添啦，係咪啊？好巴閉嘅試過啦，咩又去咗民主黨啦，係咪？咁佢你就即係好明顯，你覺得佢嚟界你票啦，係咪？咁但係佢唔係攞好多票啫，但係佢攞嘅票係啱啱嗰個對比就係 佢攞200+， 攞200+加埋你嘅票， 我爭99， 你爭99，咁即係界票成功嗱，我係界票嘅老祖宗之一，啲人話我啊，你明唔明？ 佢之前係你哋派人嚟搶我嘅， 我界你啦，嗰次係2008年， 2007年 啊，2007年我翻嚟界你啦，大佬嗰陣時冇超級區議會，唔知點解翻嚟界你， 咪11咯，應該11啦。 唔應該參與呢個嘅，咁所以何俊仁我哋都搞佢，咁啊大舊去搞佢，搞佢唔到，你明唔明啊？咁跟住呢次超區咧，即係呢次區議會咧，就何俊仁瓜咗啦，輸咗俾何君瑤 ，OK， 佢就話我哋解成嘅。但係我覺得咧，呢兩個老牌政客咧，喺呢方面咧，即係即係喺呢件事上面咧，俾人戒所謂戒票咧，都有啲風度。嗱，起碼你冇公開話嚇，即係有第三者係嘛啫。你冇講呢啲嘢啊，冇得賴啊，係咪？咁何俊仁都冇今次，何俊仁輸咗就話自己努力唔夠。嗱呢個我覺得係一個比較正確啲嘅態度，係咪？賴咩啫？有冇好賴嘅？係咪？佢輸就係輸咁啊，即係好似我輸400票，我輸就輸，咁你咪認輸咯。我又冇賴嘅喎，係咪？咁而家贏咗我哥都冇得做啦，係咪？咁一回事啊，係咪？咁即係選舉就係咁樣嘅啦。咁但係對一個政黨嚟講咧，嗰個議席係好重要嘅。連你呢個即係龍頭大哥都瓜得。然後在新界西攞17,000票，對比翻2012年參加超級區議會選舉有260,000票，喂呢個係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嚟嘅。不過好多即係啲傳媒就唔會咁樣做分析啦。咁但係我又會幫你解話，呢個係兩種唔同嘅選舉， 係 嘛？但係冇理由即係話喺個新界西裏邊可以咁低票。好啦，到咗呢一刻，即係當時咧，我即係你自己有啲咩諗法咧？咁哇咁樣。 你係咪預咗自己會輸一個禮拜之前，即係選舉前？ 當然呢個就係初初個評估咧，係變動嘅。你睇到頭嗰兩個禮拜嗰啲民調咧，我係自己排第四、排第五啊咁。 唔準嘅。 咁到第三個禮拜開始就嘣一聲一路跌到咧就係排第十啊、十一啊咁樣。咁一路都響十、十一，一路都發覺一路點樣做咧。 我哋嗰個都係徘徊喺十啊九噶嘛，咁咪嘣一聲去到上邊。佢第三高票啊，知唔知鄭松泰 係 嘛？五萬幾票啊，攞好突然驚㗎。 所以你但鄭松泰其實由最尾嗰四五日咧開始上翻嚟嘅。啊，朱海迪又喺最尾嗰幾日嗰個 禮拜 又上，咪上去 啦。咁所以到咗呢個禮拜，個 變大個最尾嗰十八日咧，其實開始整個民調咧，睇到係同之前係完全唔同曬。咁呢個當然呢個評估同我哋準備參選嘅時候嗰個評估係開始轉到完全唔一樣啦。咁呢個你可以話我哋響初初判斷定呢個策略嘅時候，嗰個判斷有問題啦，或者判得唔準啦，或者睇得嗰個選舉嘅選情變化。 嗱，講到呢度咧，就即係你個黨本身，即係喺當時即係參與呢個立法會選舉咧，即係講2016年呢一屆咧，咁成個部署係出咗問題啦。譬如你就因為去參加區議會選舉輸咗，咁你攞唔到張入場券啦，入唔到閘啦，咁你點去選超區啫？如果你入到，咁就唔係梁耀忠去選啦，啱唔啱啊？梁耀忠喺翻新界西，但係梁耀忠喺新界西，我覺得佢就唔會輸啊，反而，因為佢喺新界西嘅基礎穩固過你啊嘛，啱唔啱啊？我覺得係咪先？所以如果阿忠唔去選超區，而你又選到區議會嘅話，咁你啲席就保住噶啦，係嘛？理論上就應該係咁啦，係咪？就唔會受而家唔會受當時嗰個風潮、世代交替啊，有本土派啊，顯然係嘛？有呢個雷動計劃啊，嗰啲對你完全冇影響嘅，係咪？呢個雷動都雷瓜咗你同李卓人㗎，我話俾你聽， 係 咪？咁好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即係話你當時嗰個判斷咧，你成個黨咧，包括個部署，我都覺得有問題㗎。嗱，點解莫家嫻唔會選九龍西咧？亦都有啲人會做啦。係咪？因為可能你黨內投票就係俾阿喬去選， 唔係單止黨內投票，我哋兩組投票嘅， okay. 一組就係黨內，一組咧就亦都係揾大學幫我哋做一個九龍西嘅民調，究竟係 咁？但係點解你唔去九龍西啊？係咪啊？ 唔係，因為當時個嗱呢個真係你又可以話我哋， 你可以話我哋判斷，橫掂你要搶嗰個位，咁點解你唔去九龍西？ 你可以話我哋就可以話我哋當時嘅判斷錯誤咯，因為上一次阿喬選咧，即係早一屆佢選嘅時候，佢只係爭三千票， 同埋今次多咗一席， 係啦，咁依家覺得喂阿喬已經選咗一次，嗰個選舉一個宣傳嚟噶嘛，咁佢跟住2015年嘅選舉，區議會又唔差，咁變咗。呢、這個就係內部嗰個可能嘅諗法啦，就覺得係咪應該阿喬再選多次嘅機會大好多咧咁？咁如果民調講大學幫佢做翻嚟嗰個民調咧，都係阿喬贏，咁於是咪覺得喂咁兩邊都佢高票嘅，咁加埋咪自然就係代表咗民調。 但係結果即係個選舉一啟動咗之後咧，就唔係呢回事。 唔係呢回事啊！即係所以呢個就係嗰個選舉個過程裡面顯現出嚟嗰個情況，包括頭先你提嗰幾個因素咧。是呢個我哋選前， 但係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你哋喺九西嗰個基礎咁穩固，係咪啊？咁你當初嗰個評估亦都唔完全係錯嘅，老實講。咁但係後來其實都冇咩突發事情發生嘅。咁但係就多咗，即係兩個候選人，一個劉小麗同一個即係尤惠晶。咁但係估唔到佢哋可以 有啲嘢咧，就係因為你睇到誒嗰個光譜，特別係非建制派嘅光譜更加闊，即係拉得更加長，有多咗不同嘅人出嚟，呢、這個就更加將嗰個所謂支持非建制派嘅票拉多咗。 非建制派兩屆嘅票王都瓜得啦，係咪啊？兩屆嘅票王都瓜得啦。 第二個咧，其實你睇翻一啲嘅政綱咧，其實劉小麗同我哋近嘅。咁即係話，當然呢個可能要因為嗰個政綱相近，而嗰個表現有啲因素啊，其他因素導致到，譬如劉小麗攞個相當多嘅票。 我覺得我哋就唔講佢哋啦，我哋講即係翻你民協啦，係咪？咁你個部署基本上就出現咗問題，係咪？呢個而家好明顯啊嘛。咁因為你其實去選，即係你一個係超區，一個就係呢一個地區直選，咁攞兩席，咁最理想就係咁啦。你輸咗麗閣呢一個。呢、這、一個就係一個關鍵啦。係，麗閣輸咗，咪成個部署咪亂曬龍啊？係嘛？咁啊亂曬龍嘅時候，阿喬繼續喺呢個咩？咁你就揀區就只能夠去新界西，冇得揀。 係， 係嘛？ 咪當時個分析亦都係新界西最有條件嘅，因為你睇到上一即係再做一屆咧，民主黨加公民黨係攞140,000票，但係只係攞一個議席，咪嘥成100,000票。 但係呢啲票咧，你記得要睇人噶嘛？嗰、那個係弱微啊嘛。 所以我哋以為歷史上面應該冇咁快就出現第二個余若薇啩？ 咁唔係啊！咁而今咪俾曬啲新嘅人咯。 你諗下朱海迪加埋阿 鄭松泰， 鄭松泰 又係十四萬，又係十四萬，其實就正正 就係十幾萬票啊！ 就係正正就歷史即刻重現俾你睇，呢個就係我哋估唔到咯。即係話要原本諗住呢個可能性係好低嘅再重演，但係點知佢就即刻。 其實好多嘢你都估唔到嘅，休息一陣先。我哋翻翻嚟鬱敏會客室第三節，咁啊今日嘅嘉賓咧就係我哋即係泛民主派嘅老將馮檢基，不過今次即係嘅立法會選舉都係輸咗啦，係嘛？咁啊我同你都輸啦，我要加埋呢句先得，大家都係敗軍之將，但係敗軍之將都可以沿用嘅，係咪？嗱第三節咧，我想同你傾一個問題，就係即係好多人都會問嘅，咁你會唔會再去參選咧？ 我覺得今次如果係參選咧，你睇到咧可能有個補選啦。係 啦， 但係個補選咧，我覺得以往咧呢個補選呢個位咧，起碼都係我哋非建制派嘅。而呢個首選咧， 因為喺九西咧，你諗下九西喺你九一年去選嘅時候，佢哋係冇票嘅建制派。 嗯。 你係攞成即係兩個即係九龍即係兩個議席加埋講70%-80% 咁，即係所謂所有民主派。 嚇，係啊 係。咁當然慢慢就你出完工聯會啊、民建聯嗰啲就唔同咗啦，係咪？好啦，講翻補選呢個議席。 嗱，因為 你個老巢嚟嘅喎，九西喎。 你睇下先，因為呢個當然你話從個地方嚟講，呢個就係民協做咗幾十年嘅地方啦。但係從個議席嚟講咧，呢個係非建制派。咁我覺得咧因為而家就算係直選咧，嗰個比數頭先你講個比例咧，因為我哋 九西係因為建制派最多票。 你今次咧有兩個咧係可能有機會被 DQ 啦。 一個啫，而家暫時一個。 兩個量油都係啊嘛，即係新界東都 係。新界東。 即係話咁直選嘅比例， 我講緊比例 就係話原本咧我哋係贏三個嘅，而家變咗只係贏一個位，即係可能係15-16啊咁樣，原本19-16啊咁樣。係咪影咩？冇錯啊！19-16，而家變咗17-16，咁變咗咧。如果你係咁問嘅位置嘅話咧，如果我哋呢個位唔能夠贏得翻咧，你係令到將來嗰個直選個比例上 面，地區直選係一樣。 係啦，咁你建功能就輸緊，咁你變咗大劑啦，係嘛？咁所以我就覺得咧，就係作為民主派咧，應該個諗法就話，我哋要揾到一個係勝數即係有高嘅人。去出去參選，而我覺得呢個就 協調啦， 呢個就唔係馮檢基或者民協嘅問題嚟㗎，呢個已經係唔係我哋家事啦，呢個根本係成個民主派嘅事。 即係話咧，如果九西有補選，你一定要即係，譬如民主派應該要有一個初選啦，或者要協調啦，係咪啊？ 協調或者初選到一個係最有勝算、 最有勝算嘅， 起碼攞翻自己嘅位。 新東都係， 係啦，我覺得新東都係，一咁樣角，即係要成個局咁樣。 有冇傾過先？嗱，而家篤定係有兩個位一定補選嘅，喺呢個特首選舉之後，政府就應該會宣布，或者佢要等埋法院對呢四個即係立法會員嗰個司法覆核，即係再有判決之後先再決定。 理論上兩個故事嚟嘅，因為梁友都 咧，政府就應該而家就 等終審庭，因為梁友已經去到終審庭啦嘛。咁終審庭如果有結果咧，就理論上政府就應該就要處理呢個問題。而嗰邊你又唔知佢做幾耐。 應該法律上就話呢個議席，呢個議席係空置咗咁解嘅。 係啦，係啦，係啦。 法律上就係咁樣，係咪？因為已經可再現啊嘛。咁跟住其實佢係應該要宣布補選嘅日期。咁但係因為而家佢有個終極上訴喺終審法院，所以就起碼要等到終審法院有咗裁決之後，咁就要補選啦。咁你個人就認為咧，呢個就唔係你民協想唔想去嘅問題，就一定要成個民主派即係協調。 找到一個公平公正的方式，找到一個贏勝數高的人， 如果九世 確保這個位置在民主派手上， 那你會參加這個協調先？九世即你要 表達你自己想參加這個補選的，那你就參加他的協調，是不是？ 其實如果你有留意的歷史，其實我們上一次16年的選舉，民協是最早提出說各個區都應該要協調的，不用打崩頭打到咁死。 但是你不嬲，即係立法會都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嘛，因為多議席單票制、比例代表制嘛，你記唔記得？係嘛？你哋區議會有協調的嘛？ 係啊係啊， 係嘛？ 唔係，但係我覺得就算是多議席單議制你都可以協調的，因為你自己評估到的嘛。如果譬如你得六個議席，你出八對九對， 而家只可以咁樣講，就係話你去到補選就先至協調咯。你原本嗰個所謂地區直選，你冇可能協調的嘛。協調得到就神早都協調咗啦，哥係咪？就唔會發生2012年係嘛？余若薇攞咁多票。 這個我亦都反映咗，就係其實作為民主派咧，係咪應該要越嚟越走去一個係結盟啊，甚至合併咧？你哇，成扎十幾日，淨係民主派上一屆就我哋嗰屆都十個黨。 嗱，好簡單。 咁我覺得呢個係咪應該要一個聚集埋一齊，顯示我哋嘅力量咧？ 機會嘅時代，即係你民協、民主黨攞最多議席嘅時代，你都做唔到。 嗯， 而家到你去到個政治光譜闊到咁，喂，我就係一個始作俑者。2006年我就成立社民聯，就搶你民主派嘅票，啊，同埋拓闊個政治光譜，跟住有人民力量，係嘛？你計下嗰啲得票，你就知嘅。我社民聯時代，我哋攞3席15萬票，去到2012年呢個人民力量攞17萬票，攞三席，你記唔記得？攞三席17萬票。陳志全、陳偉業同埋我攞17萬幾，差唔多18萬票，加埋社民連當時阿毛同埋佢哋其他人嘅得票，總共攞27萬票，28萬票，係多過你公民黨25萬票，多過你民主黨24萬票。咁如果你將公民黨25萬票加民主黨24萬票，再加當時呢兩個激進派嗰27、8萬票，你咪即係完個成個非建制派嘅得票，再加埋其他啲獨立嗰啲。 不過阿鬱敏，不過我話你聽， 嗰陣時已經係個政治光譜嘅闊啦嘛，你而家更加冇得轉彎，又多咗。 唔係呢個唔係轉彎嘅問題，即係我會覺得就係話 點去協調啊？ 嗱，你個問題就係話你係咪繼續要民主派咁樣散落去，散到咧就係逐個俾人擊破啫嘛，散到你民主派。根本就連立錐之地都冇啫嘛，所以我就會覺得點解我哋唔可以走埋一齊咧？ 嗱，點樣走埋一齊啊？你話俾我聽， 咪大家結盟咯，大家一個共同嘢做咯。 而家你有個飯盒會都結盟啦，喂，你而家嗰班羅冠聰啊、朱海迪啊， 飯盒會咧 反對你公民黨同民主黨 嘅，飯盒會咧只係嗰啲立法會嘅事務上面咧，大家盡量揾共識，睇下點樣投票收到大家係最一致。但係喺政治事務就唔係淨係立法會啊嘛，自己都唔係淨係投票啊嘛。 嗰陣時仲有一啲即係可以號召群聯嘅領袖，你而家成個非建制派，你揾邊個去號召群聯咧？你話俾我聽。係嘛？你冇一個領導嘅人物喺度，你邊有得搞啊？係嘛？你有個共主先得㗎，團結都係要咁㗎嘛。 我覺得政治上面有兩個情況可以出現咧，係一個合作嘅，一個就係大家發覺，如果我走埋一齊之後，我哋真係能夠攞到嗰個所謂執政權咧，譬如特首普選，一定我覺得會大家搞結盟、搞合併。第二個就係你再唔做咧，你就死曬㗎啦。即係當到去到危險關頭嗰時，你仲唔走埋一齊？但係當然而家喺有時走喺呢邊，有時走喺嗰邊嘅 政治光譜都唔同，咁你點樣走埋一齊啫？你啊，譬如左嘅，你中間邊左嘅，咁好啦，公民黨就有地嘅，係嘛？ 但都唔使十幾個咁多係嘛？有十幾個喎，非建制派。 非建制派十幾個，咁你有工黨咧？工黨又同你又差唔多。 如果你咁講嘅，我就寧願就話乜而我哋有乜嘢係民主派裡面專做民生嘅、專砌民生嗰啲政黨，我哋走埋一齊先啦。都有3、4個啊！ 這個以前都有人建議過嘅，咁你就可以工黨啦、民協啦、社民聯啦、 街工啦、 街工都係定嘅。 你記唔記得有次去台灣嗰啲傾過呢樣嘢嘅？ 係啊，咁但係做唔到啊嘛。 唔係做唔到，係大家唔夠努力。我覺得政治上面冇嘢唔得嘅。 係大家唔夠努力，係各懷鬼胎。OK， 搣走啲 鬼。每人都有自己，你點搣走啲鬼啫？係嘛？點搣嗱？而家啲人話我係鬼啦，咁呢個鬼冇咗啦，你又團結到咩？你一樣團結唔到，係嘛？冇咗黃毓民嘅非建制派一樣係一盤散沙。 當你原來發覺自己嗰個黨得喺議會裏面得一隻，甚至係一直都冇嘅話咧，你覺得係冇政治影響力，冇辦法影響個民生，或者係我多個議席嘅時候，我多個機會去影響個民生政策嘅時候咧，呢個就係嗰個誘因係令到大家走埋一齊噶嘛。 但係而家喺呢種情況底下，你有咩可能民主派可以團結啫？ 如果真係唔得嘅時候，我就話咧就係、是。 民主理念大家基本上相同的了，在民生上面我認為我民主派都有左有右，有一激啲或者冇咁激嗰種，我就覺得我就希望有日見到咧，就係起碼民主派的我哋走民生路線強嗰啲嘅政黨，係咪可以走埋一起做一個講得另外一個角度嘅民主派的左翼呢？ 你呢種諗法咧，其實好一廂情願嘅，其同埋呢個係一個。 喂，你一有呢個雙情願先，你推動推動到啲嘢。 但你要睇到成個客觀環境、客觀嘅形勢，可唔可以令到你呢一個咁嘅諗法能夠成功啊嘛？你明唔明啊？而家成個客觀環境，你睇到香港而家成個政治嘅形勢係點樣先？係咪？你所謂非建制派真係一盤散沙噶嘛？事實上係咁啊嘛，係嘛？咁然後而家嗰啲所謂本土派。喂，冒起咗之後，跟住又散埋啦嘛，你明唔明啊？如果你純粹睇選舉，呢、這個所謂本土派係散咗嘅，我話俾你聽，係咪？嚴格嚟講，你梁、游嗰兩個都唔係本土派，佢都瓜埋啦，係咪？佢根本其實喺政治上邊已經唔使諗噶啦，係可能若干年之後佢哋成熟啲，係咪？即係現階段嚟講，佢哋成個政治前途係玩完嘅，咁亦都證明其實就真係要深耕細作，同埋即係做好多嘢，忽然間。三分鐘英雄好快就玩完㗎啦！你唔係三分鐘英雄啊嘛，民主黨嗰啲唔係三分鐘英雄啊嘛，只係一個政策路線上邊出現，即係話俾人感覺係喂唔符合成個大潮流咁解啫嘛。其實成個選舉你睇到，成個主流民主派都係輸嘅，等於係你明唔明啊？你民主黨好好彩保住五席啫，因為個比例代表制同埋有個雷動計劃幫手，係咪？否則嘅話你點保五席啊？你諗下，佢攞到19萬票，你知唔知啊？ 係。 總得票得19萬票，我哋總得票葉普城都154,000票啊，大佬啱唔啱啊？同佢相差30,000票，我哋得一席。 所以節目之後，我想同你再斟斟啊。我覺得如果係真係你去到一個懸崖嗰度，你再唔 喂，我而家喺度計數，我而家又退出政壇，咁好啦，我哋嗰揸嗰154,000票嗰啲票都係堅嘅，所以我咪同阿。鄭松泰講你要努力咁啊，啱唔啱啊？係有得發圍。 我覺得而家你唔努力，你玩完㗎啦。乜政黨咩人都唔 知㗎。但係你而家頭先講， 但我就覺得你 仲期待民主派協調，然後團結整合，有乜可能嘅？你話俾我聽。 咁你咪咁你冇話你歷史上面再過多一兩屆，你民主派冇咗。 其實唔會冇咗㗎，非建制派永遠都會存在。 非建制派同民主派，咁非建制一定存在，建制派亦都一定存在。因為你唔係建制，你叫非建制派嘛。 或者反對派。 但係個問題就係在於有呢一個路。有呢個心情去落區去幫市民打拼，去改善民生、改善財政、仲有改善税制、改善呢啲咁嘅差唔多睇法嘅人，會唔會變成一股政治力量？ 好簡單，你朱凱廸啊，或者甚至乎羅冠聰啊、鄭容泰呢啲新人，佢都會話俾你聽，唔係淨係你阿基得嘅，我哋都得㗎， 冇問題㗎。 改善民生， 唔係，譬如個問題而家在於，如果你朱凱廸得一個人，你入到個70人嘅裡面，你一樣係。動員唔到， 唔係而家事實上， 冇唔到政府喐啊嘛。 唔係而家事實上亦都睇到啦，呢一屆嘅議會係發揮唔到嗰個反對派嘅作用。 就因為散咯， 係啊散啦。 所以你咪要走埋一齊咯。 同埋你睇到即係長毛走去選特首，跟住嗰幾條友圍住佢，咪得嗰幾條友，咁咪就嗰啲咪變咗新泛民咯。係嘛？係嘛？好明顯咁嘅情況就係長毛咪做呢個新泛民嘅。 如果你成功，唔係如果你係得嘅成，你跟住嗰啲嘢你會成功嘅。但係當大家都試過，如果真係碰壁嘅時候，你有冇再諗下？我哋大家都退一步咧，退一步而我哋可以大家有個共同嘅基礎平台。 如果聽你咁講咧，你都仲係有好旺盛嘅啊，即係企圖心。 唔係，唔一定要係我參與，但我覺得要鼓吹呢樣咁多。你做咗咁多年嘅時間，你睇到個問題喺邊度，睇到邊度跌低，邊度企得起身，邊啲能夠所以攞到政府嘅權。總之我哋唔係執政，我哋可以擁到或者逼到政府一啲政策改變。喂，你真係要走埋一齊先得啊嘛！ 呢啲係老實講，即係我哋講咗幾廿年嘅啦，已經。 仲要繼續講，你問我咧，呢個冇年齡限制嘅，鬱敏冇年齡限制，冇咩作黨派限制嘅。主要你係香港人，你喺度生活，你就做有一分力量。我到死嗰一個口氣都要講。 即係而家好簡單，馮檢基係仲未死心嘅。嗱，而家話俾你聽啊，即係我本嚟想同佢講嘅，大佬收工啦，你係咪唔好再去選啦，係咪退出政壇啦，或者做一啲即係你而家搞社企又好，好多其他啲嘢你可以做。 但係如果我哋香港真係要想過啲香港人自己 的生活，你唔覺得你過去嗰段時間議會就虛耗好多你時間咩？ 喂，但係你又睇唔到咧？呢30年裏面，民主嘅議席一路增加到，當然慢，同埋甚至而家俾嗰個831。閘住我哋添，但係唔係冇進步到啊嘛？不過進步得好慢慢到你接受唔到。 你話咩進步咩？你建制派嘅議席係不斷增加。 而家個問題就去到一個， 就算喺一個比較相對公平啲嘅嗰個選舉裏邊，地區直選，佢嘅議席不斷增加嘛，嗰度攞名啊嘛，啱唔啱啊？休息一陣。 好，咁我哋又翻翻嚟鬱敏會客室嗱，呢節係最後一節嘅。咁頭先阿基咧就喺即係我哋休息之後，佢就話啊，都我要講嘢嘅時候，你又話休息一陣先咁。咁因為個時間咧，因為我哋到時又要剪啊，唔好啦。我哋希望咧錄播都當直播出街嘅。咁今次咧就俾你任你講啦。不過俾你講之前咧，我都係要問一個問題嘅。咁點解你唔退咧，阿哥？ 係。我覺得咧搞政治咧，無論你搞民主或者搞民生咧，係冇退嗰日嘅，因為你喺度住你呢個社會生活，你就被整政治影響嘛。嗱，退喺你咩意思咧？即係話你話退到我係退休，好似頭先你講，你不如飲下茶啦，做下咩咧？ 嗰啲叫退， 嗰啲叫退。但係如果問題，因為你話係三十年前啦，我英國翻嚟啦，睇到要講呢個一國兩制嗰陣時講啦，我哋要香港民主啦、雙普選啦咁。喂，呢個就係我參政嘅心志。而呢個心智咧，唔係講我係要參呢一屆，或者唔係我要贏到呢次我就參，輸咗我就唔參，或者贏到我就幫你砌民生，輸咗我就唔幫你砌民生。我唔係咁樣樣噶嘛。 好簡單啲講，冇議席就冇發言權嘅， 唔係 現實嘅。OK， 咁好啦，以前都冇議席嘅喎。 你而家未，你話你唔退，你唔會退呢、這個心智，你唔會即係淡忘，即係淡忘咗呢個心智咧，仍然堅持有呢種咁嘅即係理念喺度啦。咁但係你通過乜嘢去將你呢個理念？佢得到實現咧，你都係要參政噶啦，啱唔啱？ 你七十年， 你都要選舉噶啦，係咪？ 嗱，呢個其中呢個角色，呢個其中一種角色。 我意思就係話，經過今次嘅敗選咁嚴重嘅挫敗，有冇考慮過我直情係退出政壇，我唔去參選，我唔參政，但係我可以繼續即係去爭取雙普選。 嗯嗯嗯， 咁解啫嘛，我意思 係。我就覺得係你係邊個位置能夠用到你最強嘅能量咧？ 一 強 嚟呢個唔得， 呢個就係你嘅位置啦。 我具體啲大家關心。但係我馮檢基會唔會再參加立法會選舉？嗱，好簡單啦。 我只能夠話，馮檢基到而家今日都冇退出政壇。 OK。 但係退冇退出政壇，一定要選舉咧？呢、這個就係政壇上面好多角色噶嘛。 OK， 得。 我今日仲係民協嘅中常委喎。 啊，中常委。咁 喺民協裏面繼續。 民協嘅太上皇。 繼續培訓啲人，咁咪梗係唔係啦？ 民協嘅太上皇。 呢個係你哋講嘅啫。 要問阿斯德萊先。 喂，如果係民協嘅太上皇啊，我就唔會身西啦，我咪九西啦，我餐餐坐九西啦，係咪？點解一二年走鬼真係超級？即係證明我哋就唔係用呢個角度諗嘢嘅。民協都唔係啲人都唔係咁樣諗。 你成個泛民主派嘅整合有困難。呢、這個必然嘅咧， 任何搞政治都有困難嘅。 咁但係喂， 你要面對佢嘛，你唔係避咗佢啊嘛。 你自己民協，你要整合都艱難啦。嗱，而家啊，我喂睇下有冇噏錯啦。退黨成員，2017年最新鮮熱辣嘅就係呢個周永恆，深水埗區議員。 嗯。 去年年底退黨嘅咧就有楊振宇、黎廣維，兩個都係九龍城區議員。蕭亮星、黃永傑係嘛？又係2016年係嘛？咁仲帶埋呢個，即係佢蕭亮星退就帶埋佢嗰個黃永傑又退埋，係嘛？跟住就轉投民主黨。好啦，2016年年底吳美又退，嚇呢啲已經係好即係喺民協好耐㗎啦。林建文咁辛苦打嗰場仗，嚇搞掂咗嗰個梁美芬嘅盟友，嚇嚇嗰又姓梁啦，係嘛？林建文個律師又退。喂，頭先噏嗰幾個咧，就係新鮮熱辣嘅，而且個個都係區議員。咁你話俾我聽，2015年選舉之後，你有幾多區議員啊？ 2015年我哋有17個， 好啦，而家退埋之後，你有幾多個啊？ 而家12個。 喂，你自己個黨都散曬，係嘛？咁所以你頭先猛喺度誇誇而談，我當你講嘅全部都係你自己相信嘅嘢，就話嗱，民主派咧唔可以再四分五裂噶啦，係嘛？應該要整合，否則嘅話咧就好大鑊啦，咁樣。咁你自己民協咧？ 我就覺得總嘅嚟講就係對個部署有意見啦。呢、這個我覺得基本上 同埋對嗰個世代交替有意見。個權力嘅 嗱世代交替咧，有一我哋又做唔到，就話我哋只准某啲人選，唔俾某啲人選。你只能夠用個機制，個機制如果大家合寫呢個機制出嚟，大家認同嘅會內投票嘅選民透過大學去幫我哋做民調出嚟嘅結果，我哋只能按個結果去做事嘅啫。呢、這個。所有民協的立法會選舉從來不是民協自己話事的，是選民都有一半的50% 話事 的。但你那些黨友退黨那些就不是這樣說 嘛。我聽過這個事實而已，大家有大家的理由，有大家背後的原因，我又覺得沒在這個節目上去，人家又不在這裡，所以我覺得不是討論這件 事，不 滿意的結論，我不滿意的選舉結果我認同的。 為什麼這麼大規模的退黨呢？這個是前所未有的，以前那些呢 就一個兩個啊，即係隔一段時間又有一紮，係嘛？我哋睇到啦，譬如你黃岸賢嗰啲唔算啦，你黃仲奇啊、梁廣昌啊、鄧世就啊嗰啲係嘛？咪有一紮啦，羅長國啊，係嘛？好多啊，係咪？咁嗰啲咧就唔係話喺一段時間裏邊成批咁樣退黨噶嘛？但係最近呢一次係好多人驚啊嘛，我覺得我自己睇到都哇，咁咪好大鑊。全部都是民選區議員嚟嘅喎，佢係莊腳嚟嘅喎。咁你成個民協將來點發展喺選舉度？喂，你阿基唔選啫，都希望有其他人去參選噶嘛。咁你都起碼有咁多莊腳喺度嘛。咁好啦，呢個新嘅主席八十後施德來，咁佢點樣去即係去管呢個黨啫，領導呢個黨啫？ 唔係你要個黨一定係有嗰個所謂價值觀啊、信念啊，大家都有共同意志啊、共同嘅理念咧，去想做一啲嘅成效，令到呢個社區啲人喺弱勢社群可以改善啦、啊。一定你有呢個基礎先，有呢個基礎之下咧，就我哋走埋一齊之後，我哋係咪一個努力可以達到更加好嘅成績？嗱，雖然頭先你講講嗰五六個人走咗咧，其實而家我哋同佢哋唔係冇，唔係傷，但又唔係完全斷離關係，大家唔做嘢唔成。其實呢幾個月裏面，我就不時同個別同佢哋一路區裏面合作緊。 我留意到有很多轉頭建制派添，你明唔明啊？好多民協嗰啲，所以我就喺度諗下，點解民協好多退黨嗰啲人到最後佢去參加建制派咧？咁就係你嗰、那個你嗰原本咧嗰個政治理念咧，你就係令你冇辦法箍到呢啲人啊！你明唔明啊？你唔係因為你，如果你係好激嗰啲唔同喎，係嘛？佢退黨佢咪再去一個冇咁激嗰啲，或者嫌你冇咁激，佢去一個激啲嘅，最多係咁啫喎。但係佢冇理由去轉投建制派嘅喎。咁即係話你嗰陣時嗰班退黨嗰啲好多係基於利害的結合同你哋， 唔係你講 好 多 選舉啦，冇咗議席啦。 你講到所謂好多咧，其實相對嚟講又唔係真係好多，係講緊三兩個。咁三兩個之後咧， 幾個都係建制派大佬。 三兩個啫， 三兩個。 佢個過咗之後，我哋直情劃曬割曬隻㗎啦。呢個就我先講翻呢度咧，就話大家究竟覺得民協呢種咁嘅方向路線係咪適合，係唔係存在，係咪幫到街坊？這個先至最基本嘅。咁就算我哋民協出嚟嗰啲人咧，你頭先講過啦，李永達啊、長毛啊，咩就李永達啦、啊、大舊啊嗰啲，早期都係來自民協嘅啫嘛。即係話，如果你問我咁樣，即係民協其實不時都有啲人咧係離開，不時有人離開。但如果未離開咗出去，佢仍然都用住我哋大家共同嘅價值觀啊、理念啊，去另外一個方式去砌，或者另外一個平台去砌。而砌出嚟嘅目標係同我一樣嘅，咁當然呢個情況之下有好多其他嘅我哋知道嘅原因咧，佢覺得要離開你係控制唔到嘅呢個，咁佢只能夠就話喺呢個教訓之下，我哋點樣去改善，點樣令到將來唔會啲教訓重演咧？咁呢個先係我哋最重要的。 因為咧，如果你即係咁多人退黨，全部都有議席嘅咧，你係會令到個黨即係成個黨嗰個影響力咧係減衰啊嘛，同埋加上你嗱真係屋漏咁更兼逢夜雨，立法會你個議席又輸埋係咪啊？咁你喺立法會一席都冇，跟住咧區議會喂有咁多席嘅原本啊2015年選到都 OK 啦，選得唔錯啦係咪？咁跟住咧幾個五六個區議員退黨，咁呢個點解唔傷啊？係好傷啊嘛，係咪先？我意思就係話咧。即係既然咁傷，咁你而家嗰個即係新嘅領導層，可唔可以回應到而家你民協遭受咗呢種咁嘅挫折？佢可以令到民協即係可以重新再起咧？有冇信心咧？ 攞議席同埋可唔可以再發展呢個兩係，我覺得係有兩個唔同嘅階段嚟嘅。即係我會覺得咧，就話如果係民協係被妥協嘅，或者係唔值得嘅話咧，我哋都唔會留到仲有一班後生仔喺度，仲有一班後生仔願意即係擔起呢個責任。去孭起民協，只要有呢一個咁嘅基礎同埋精神同埋意志咧，民協係可以再生，可以再發展。當然能夠再發展之下，面對新嘅時勢，係咪我哋呢種嘅價值觀之下，用呢種咁嘅手法，係咪仲係恰當咧，還是要變生咧？更新咧？這個一定是而家新一代嘅領導咧，佢要。 唔係，我覺得你哋回應唔到，即係過去呢幾年我自己即係觀察咧，你係回應唔到成個即係話香港嗰個即係政治思潮嘅發展。你有後生仔都冇用嘅，後生仔佢一路係古老石山咁樣分別啫，係咪先？你都而家我哋睇到嗰啲係完全兩回事嚟嘅，係咪？所以成個民主派陣營係出現一個。即係好大嘅變化嘅，喺未來呢幾年，你慢慢你會睇到嘅。我話俾你聽，尤其是我哋而家睇到咧，就係立法會咧，民主派嗰啲新嘅議員咧，佢係真係新不如舊，無論民主黨、公民黨都係。 包括嗰啲新秀都係。 但你啱啱先話緊舊嗰啲唔掂喎。 唔係，我舊我冇話舊啊唔掂啊。 即係應付唔應應對唔到個時勢。 你應付即係你個成個即係政治理念，你係回應唔到嗰個即係社會嗰個發展。但係你嗰個議事能力係強過而家呢班新人啊嘛。你既然入到議會，你就一定係個議事能力係好重要噶嘛，大佬。譬如你阿基，你做嗰啲事務委員會主席，或者對嗰啲民生問題，你有咩問題啊？你冇問題噶嘛，大佬，係嘛？全部熟書噶嘛，熟到爛噶嘛，幾廿年。但係佢哋呢啲咧入到嚟咧唔學嘢，又喂冇努力，我哋睇到嘅，無論民主黨、公民黨，全部都係，係嘛？咁你話幾大鑊？係嘛？你指住呢班人，所以其實呢個係一個兩難，亦都係個矛盾。一方面我哋又俾呢啲年輕人取位。另外一方面，你又要擔心佢唔得喎。 我就寧願係俾機會佢，俾個平台佢。有啲底線之下咧，就大家盡你嘅努力，盡你嘅方法去創意、創新，去闖條路出嚟。 咁但係呢啲後生，你俾呢啲後生上係為咗成個民協嗰個世代交替啊？定係形式上嗱，我民協我都年青化㗎，係咪？但實際上掌握民協嗰個決策嘅都係你呢班老鬼喎，係咪啊？會唔會咁咧？ 你除非就係你淨係得老鬼先識得講道理啦，我覺得我哋啲後生都識講道理噶，都有佢哋嘅立論啊，有佢哋嘅價值觀啊，甚至嘅價值觀同我哋不一樣啊咁。咁你一舉手你就邊個就睇到數字噶啦嘛。 所以如果你去到嗰個嘅呢啲後生仔，咁佢哋都係服膺民協呢一種咁嘅理念嘅，你認為係？ 基本上咧，而家留低嗰啲咧，其實覺得民協係一個係最比較重視民生嘅工作嘅政黨。而呢啲嘅後生仔都希望能夠即係睇到自己生活周邊嘅啲嘅街坊咧，嗰個嘅弱勢社群咧，真係能夠睇到佢生活上嘅改善。而雖然我哋立法會冇議席嘅，我立法會嗰個哔哩吧嗰個喇叭咧冇咗，但係仍然覺得民協喺地區上嗰個打拼咧，係真係做到嘢啊！ 咁但係你而家少咗咁多區議員， 嗯， 係嘛？咁你知區議員嗰個亦都係一個資產嚟噶嘛？ 係， 亦都係地區上面一個好重要嘅資源嚟噶嘛？ 係啊， 係嘛？你自己做過咁多年，你好清楚啦。喺區議會裏邊，咪區議會雖然唔係一個實權嘅機構，但係佢可以做好多地區嘢噶嘛。 係啊， 同埋利用呢個即係區議員嘅身份同埋政府嘅資源，可以做好多嘢噶嘛。咁但係所以去到即係而家咁嘅環境，我覺得即係民協其實都係一個即係危急存亡之秋。 而現在我哋可以做嘅就係同埋區裏面嘅民主派嘅其他區議員一齊合作。我又要講翻呢個即係團結啦，要走埋一齊啊！大家睇到個危機啊，個危機真係唔係淨係民協啊嘛，你係成個民主派都有呢個危機噶嘛， 成個香港都有危機。 咁係咯，咁你咪要你咁仲要散落咁點搞咧？咁所以我哋希望能夠呢一種咁嘅堅持咧，能夠去說服到大家走埋一齊啦，唔該。 好啦 ，anyway， 我哋今日好多謝馮檢基就上鬱敏呢個節目啊。咁啊，大家頭先睇我哋即係開頭嗰段片啦嚇，即係其實真係。不許人間見白頭，就不許人間見光頭。其實當年佢都係光頭，冇乜分別，係咪？所以風采依然咁啊！好多謝阿基哥今日上節目， 好，多謝。我記得咧，第一次同阿鬱敏火拼咧，就係1994年嘅龍門陣，完全咧估唔到個節目可以叮叮乓乓咁樣咧，係大家拗一大輪，而且咧各為自己嘅立場咧係爭論。其實呢啲咁嘅節目咧，係香港係少嘅。其實需要發展呢啲咁嘅節目咧，令到香港人更加睇得到唔同嘅立場、唔同嘅態度，甚至唔同嘅做法，係需要嘅。我係中意呢個節目，有呢啲咁嘅辯論嘅模式。不過我覺得鬱敏其實溫和咗好多㗎啦。 咁啊，同馮檢基做節目，咁啊有冇火花呢？咁大家睇完，你覺得有冇火花啦？佢就話我溫和咗。咁其實人咧，唉，都係年紀到咗咁上下，啲火就梗係冇咁勁㗎啦。其實大家都唔同意見㗎啦，係咪？咁但係唔同意見。都唔一定要走數噶嘛，好似湯家華咁嚇到唔敢嚟，應承咗係嘛，所以阿基咧始終嚇、即係明知上嚟有機會俾我揼嘅，其實我一早講咗呢啲節目係大家唔同意見互相去交流，我唔會特登去揼你噶嘛，係嘛？咁其實你覺得好唔好睇啊？係嘛？咁啊好睇，交月費。